情没有变，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 满江，我们之间收录在2004年11月推出的专辑《四舍五入》啊。那时候他的人设呢是邻家大男孩，阳光帅气，当然跟前些年复出之后留着胡须的文艺范儿大叔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这个音乐面貌哈，都很精彩啊。好了，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周末快乐。接下来同样是11月份推出的一张专辑，时间也是2004年哈，来自范逸臣的第三张专辑《爱情城市》当中的一首流行摇滚风格的歌曲，叫《断翅蝴蝶飞》。 呼啸过，蝴蝶飞，摇摇。摇头断了翅，忍着痛，爱明着被落叶淹没，爱不再爱无奈，爱无奈爱不再，断翅的蝴蝶飞， 断翅蝴蝶飞，17年的一首歌曲啊。我

这是一首有着治愈效果的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2013年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的《裂缝中阳光》啊。林俊杰近日宣布呢，他会在11月27、28号一连两天晚上呢，在老家新加坡金沙大剧院举办 JJ 林俊杰 After the Rain 音乐特辑，用音乐疗愈人心。这是他继疫情以来，这个两年来啊，首度举办的实体的演出。据悉呢，本次活动的收入将全额捐赠给某一个公益的团体，来援助弱势家庭以及心理精神健康需要协助的人士哈。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林俊杰曾经的师兄阿杜在2002年的11月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当年超级红的一首歌，叫做《坚持到底》啊。那时候呢是他们都在海蝶唱片啊，阿杜是师兄先发片啊，然后林俊杰紧随在后，然后接下来呢，我这个找了一段当年阿杜啊来做客中歌榜的时候，聊起最早啊他们在同一家公司时候的一些逸闻趣事哈、啊。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阿杜。还记得呢，我与林俊杰啊还有林宇中啊，那时候我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公寓嘛。那当时候呢，因为我是第一个先来到台湾，然后就是熟悉很多啦，对，是。那么之后呢，他们来就是之后接下来就是林俊杰还有林宇中啊就过来，先林俊杰啦，当时他跟我住同一个就是宿舍嘛，然后呢就会常叫他，因为台湾那边如果要倒垃圾的话呢，那每天下午5点嘛，对，他就是有那个垃圾车来。那我都会常叫他去帮我倒垃圾，这样子，反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对对。然后之后呢，宇中来了呢，之后呢，对，然后到他就叫林宇中去倒垃圾，这样子，对，我们就一直这样轮流这样，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当时候。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碰到回去。我也追到17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4个字，坚持到底。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4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4个字，坚持到底。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4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当你看进我的眼里，我的心颤抖不已，说一句，感觉累了时候，让我抱紧、啊。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4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我爱情的秘境，4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4个字，坚持到底，来自阿杜啊。这里是心灵正在直播中歌榜，马上将要听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是来自姜育恒1989年的一首歌曲，叫做《再回首》，这是姜育恒非常著名的招牌歌曲，但这首歌并不是他的原唱啊，是一首翻唱作品。 这段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依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再回首啊，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作品，原唱的是苏芮啊，这是洪金宝电影《菊龙戏凤》的主题曲啊，首版主题曲叫做粤语的《凭着爱》。后来这部电影呢要去台湾地区上映呢，就特别演唱了一首普通话的版本，叫做《再回首》。但是当时呢，苏芮跟老东家飞碟唱片呢，因为合约的关系可能要到期了，所以唱片公司并没有特别的去推苏芮的版本，直到1989年，然后呢，同公司的姜育恒给到他作为这个唱那一年专辑的主打歌曲，于是呢就变成了姜育恒的这个名曲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吧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1月份呢苏芮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哈，跟着感觉走啊，哇，想起那年来北京读大学。我们都在听这首歌啊，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跟着感觉走。 Sorry， 跟着感觉走，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各位有空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周末快乐，稍后呢还有全国版会在20:02准时和大家见面。本小时结束曲来听2019年汪峰的两只鸟一列火车和雨的交响曲。 我来到七号街，趟过尽拐角，就站在细雨中的街口，口琴与棕榈片片穿出，喝着灰色路灯味道飘散在这古老帝国的黄昏。我想要离开，我想要自己如翅般大，汇入这两只鸟一列火车和雨的交响曲。我想要飞翔，我想要环绕，雨季如水般大，汇入这两只鸟一列火车和雨的交响曲。瞬间我梦里哭泣，原来极乐其实已冲动着心扉。这是与命运几乎没有差别，你永远也找不到天堂与地狱的分界线。我想要交响曲，我想要飞翔，我想要环绕，轻于水般大，我如这两只鸟一列火车和雨的交响曲。放着老鹰闭眼唱歌，孩子们在铁轨旁转着陀螺。人们在开了这个夜的唱着歌，也许太晚了，我看到多数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我想要离开，我想要。交响曲

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当中有一位是对于中国摇滚有着深远意义的音乐人贾敏树，才有了作为铁风筝乐队的主唱于洋可以写一首歌给孙燕姿来演唱，成就了这么一次奇妙的合作。 阳光洒在地板上，也很暖热我的被子。 接下来这一组呢，是通过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被大家所熟悉的康姆士乐团。哇，这个节目现在已经停播了，真的是太遗憾了。说到康姆士啊，他们的歌曲总是会有让人欲罢不能的记忆点，从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到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啊，不知道怎么样就被吸引了，停不下来，想要循环呢。那这首歌的副歌部分也是有着这样的魔力啊，我们来听一下康姆士乐团的《走》。 过程中我们犯了许多错，想着该情是从无法摆脱，犹豫伴随着恐惧，又几经无法呼吸，多美的疯子，多美的迷途，最后成荒芜。What to do？就像这 one two two one two two， 一切无法指点，全部归裂，找不出症结，我永远会陪你宣泄。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不能断定多久，多少黑夜与白昼，你没有你又有我，总会有一个尽头，不过没高我三楼，盲目的等候，我们勇敢的追求，哦哦哦哦，继续走，哦哦哦哦，用力走，哦哦哦哦，向前走，哦哦哦哦，还会有许多倾盆的大雨等着你，在通往目的接近，用力再花点心。能证明你的意义，风言或风雨不过是平静，像一阵风不会多痛，试着接受，试着摆动，试着抬头，试着牵手，试着接受，试着摆动，试着抬头，试着牵手。错过 有你又有我，总会有一个尽头。不管美好或残陋，比起盲目的等候，我们勇敢的追求，追求。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不能断定多久，多少黑夜与白昼，里面有你又有我。 汤姆士乐团的走，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周末快乐。马上就要听到的歌曲是李健的新歌《不期而遇》。 你敢负责一场告别盛宴，不觉中身处其间，如此悄然。 可以听到吉他 riff 组成的跳动的节奏跟李健啊唯美的声线缠绕拥抱在一起。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今年新的专辑《无时无刻》当中的一首《不期而遇》。接下来这首歌呢，会让人感觉到空灵唯美，甚至有一点点神秘感，有着藏族歌谣一般通彻高远的吟唱，是来自一位叫做祖亚纳西的萨那亚，这名字还挺仙儿的哈。他是一位呢经常在网络上剖歌的音乐博主，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他是来自安徽合肥，别名蛀牙。哇，看到这两个字一下子就没有那样的神秘感了，对不对？我们来听祖亚纳西演唱的《萨那亚》。 黑夜寂寞之际，唤我沉睡于梦中，有风路过高山，不下一场冬。漫天白雪纷飞，渐渐风魔停摆的时钟，听闻雪迎风而送。 Oh, yeah. 恋爱的讯号，纷乱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小小肩膀也有大大的依靠，把复杂的生活过简单，因为有你相伴，我多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到永远。有幸与你相爱，一生为你而来，有幸命运安排，要和你一起看花海，有幸这份对白，长路漫漫不曾更改，只要你在，我三生都期待。把复杂的生活过简单，因为有你相伴，我多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到永远。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有幸命运安排，要和你一起看花海，有幸这份对白，长路漫漫不曾更改，只要你在，我三生都期待。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有幸命运安排，要和你一起看花海，有幸这份对白，长路漫漫不曾更改，只要你在，我三生都期待。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有幸命运安排，要和你一起看花海，有幸这份对白，长路漫漫不曾更改，只要你在，我三生都期待，只要你在，我三生都期待。 我们听到这是2019年的一首歌曲，来自赵燕青的《有幸》啊。在今年很多的短视频的内容上面，很多的网友啊，将这首歌贴在他们所拍摄制作的一些温暖励志的画面当中，被广泛的传播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很感人的一首歌啊。无论是爱人、亲人还是朋友，能够携手走过，都是三生有幸啊。接下来是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星期几啊？今天是星期五啊，周末快乐哈、啊，还没老糊涂到这个份儿上哈、啊。我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清晨六点的暴雨，心情里容不沙发，他还给你一盒雨水，不新鲜的雨水啊，跳进雨水里游泳，上一条路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王丽达，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轻轻的雪花落在我的脚尖，想要天地共舞一曲浪漫，热情笑脸迎着呼唤之愿，重逢长城内外大好河山，燃烧的雪花点亮我的眼前，穿越时空功夫精灵之恋，化成身影划过燕山之巅，让那自豪绽放于风光无限，心每个动梦去飞跃，银色的世界心没有边界，迎着风拥抱最美的感觉，激情像雨纯洁的冰雪，沿爱随时覆盖每一切，冬奥的世界梦没有边界，让我们用心把精彩书写，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 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呢，自然要听一些更加放松的音乐来助助兴咯。中歌榜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听叫做《假面舞会》，这演唱者的名字叫做很美味啊。哈哈听了之后谁都会很开心哈，最近非常红的一个 BGM 啊。我听到这个韩美味唱这个假面舞会呢，就会想到很多的博主在那边跟这首歌一起来跳舞的那些 pose 哈。Are you ready to dance? 接下来是 Sweet Fire, Let's Mosca, 一起布兰蒂。 趁气氛还没醉，就让想法延续 every single day。一直到刚才，还在想着如何 make you my day。我们才放开 ，tonight we celebrate。放着 reggae 和 hip hop， 来到每个有 party 的地方，嘿。听着歌，不管谁唱的或谁播放的，都像在帮着我。心跳的 TikTok 到每一个盘旋你的地方，嘿，从没注意过日期，直接到是你在 every single day。 Sweet, sweet fire, sweet, sweet fire， 你点燃我心中的 fire， 直接让一切都变慢呀。多一些，我再不如意都会 be OK。 跟你做手拉杯喝拉杯，你天飞 LA， 但如果看不到 sunshine， 海水剩下只有一半了， summertime 叫烧了饭。 在每个有 party 的地方。嘿，听着歌，不管谁唱的或谁播放的，都像在帮着我听心跳的 TikTok， 就像每个伴随你的地方。嘿，从没注意过日期，直接到是你。 我们从都市来到沙滩啊，这是热情律动的 Reggae 雷鬼，来自 Mascai 跟布兰蒂在去年合作的一首浪漫的雷鬼新歌叫 Sweet Fire。 继续呢播放一些让人放松又快乐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是这些年复古潮流当中啊非常让人喜欢的 funky 曲风了。我为大家选择是在2016年中国新歌声的比赛上面，来自海南的赵小西翻唱 Prince 的名曲叫做 Kiss。 虽然比赛并没有让他一飞冲天红到发紫，但是至少这首歌给赵小西留下了光芒四射的 moment。 Kiss。 Cool. To my work, ain't no particular sign. kiss, kiss, kiss. Shoes up, maybe we can do the job. You don't have to watch Dynasty to have the attitude. You just need me to love to be my love. You'll be your fool. Ooh! You don't have to be rich to be my girl. You don't have to be cool to you. 厉害哈，这是赵小西翻唱 Prince 的一首歌曲，叫做 Kiss 啊。他是2016年中国新歌声的学员哈、啊、当时呢他是哈林组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大家来听听看当时他节目当中的导师庾澄庆1989年首本名曲让我一次爱个够。 纯粹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